来生活好快乐，刘婉芬、周少祥、黄奕彤。 好啦嘛，当然啦，开始我哋呢一个噶另外嗰两小时吓，而家时间嚟到系8:06啊，老友记咁啊，可能出紧门口系咪啊？或者系你已经系坐低定定咁样啦，系可以有机会叹下早餐啊，甚至乎系仲喺屋企都唔定咁啊。都是那句说话提醒大家，咁如果你是要出门口的话呢，都是要带定把遮会比较安全一点。我先问一下我哋今日呢星期一啦，通常我哋都为我哋打头阵嘅呢位呢就係周少祥，咁就係祥哥。 祥哥。 祥哥早晨。 早晨。 有冇带遮呀祥哥？ 有喎、 啊。你係好 ok 喎。因为啲男人呢一见到带遮就咁麻烦，我都系。 对 呢啲。好似黄奕彤呢，佢即使带佢都唔开㗎。 潇洒型。 系。你会唔会带遮？会 啦，开遮。我成日都带 㗎。都会开㗎。 喺市区住同埋喺郊区住唔同噶，喺市区你都有地方匿啊嘛。喺郊区你一落咗车翻屋企啦，可能系真系淋湿晒都未翻到去噶嘛。 系咁，所以你啊经常都会带住把遮，安全啲吓。咁啊，当然另一方面啦，其实阿祥哥头先我哋咪讲开狗肉节嘅，咁你听到话，诶、哎，其实你都去过呢个地方，你去到广西玉林，你去过 去过一次，经过啦。 咁我想问下你啦，咁你当时唔系因为狗肉节去嘅？ 唔系， 你唔系去反佢而去嘅，你当时。就是顺带经过一个探下周围嘅人， 知原来佢哋系有狗肉节嗰阵时，好、 哦、 多年前啦。 系佢叫荔枝狗肉节啦、因为时令而家呢一个荔枝时间啊嘛。咁但系我就话啦，其实头先阿黄奕彤咧，佢讲咗一样嘢，我又觉得系啱、但系另一方面咧，我亦都觉得有正反两面都有嘅。阿黄奕彤就话：，如果我哋少啲讲，咁其实就好啲啦，因为咧等啲人唔好去试啊嘛，咁就等于我哋以前讲咧自杀嘅案件咧、我哋自己读新闻嘅时候咧，即系读新闻系嘅时候，我哋就话咧，即系做我哋呢行嘅人咧，即系将来咧一啲好负面嘅新闻咧，尽量少，尤其是自杀新闻咧，我哋少讲。点解咧？原来真系有个感染力嘅。咁但系头先我就听阿黄奕彤讲嘅时候，我就谂，我又同意。但我有时候想想可能有两面睇啦、即如果我哋多啲讲，因为呢个某程度上我哋讲緊话系一个世界价值观嚟嘅、你话我听啊，如果边个地方而家仲系食狗肉嘅话，嗰啲环保人士唔行唔去追击佢，唔好话环保人士系爱狗人士一定行埋去冲击佢嘅，好似韩国咁，佢哋都系好多人食狗肉啦，不过当然韩国咁同我即系大家都系俾呢啲爱护动物嘅人咧，系冲击紧呢个价值观嘅、你点睇咧？ 点睇啊？你系访问今日嘅周少祥啊，定系40年前先？ 40年前，莫非你有食嘅？ 系、我食过狗肉噶、我细个嗰阵时咧，50年前咧读小学啦吓，50几年前啦，我哋喺新界住噶嘛，嗰时劏狗肉系好平常噶，嗱、法例上咧就系话唔准食狗嘅、就会拉嘅， 静鸡鸡啦， 但系都唔系几静鸡鸡，嗰阵时条村嗰度个个都劏噶啦，咁啊啲警察啊咁啊着埋军装嚟，我一齐食埋一份噶，吓、即系自己劏噶， 50年前嘅事， 系咯，50几年前我爸爸都唔系劏好多，不过有时候有啲朋友嚟好高兴，咁又去我唔知去边度。买一只翻嚟就咁汤喺我哋面前汤嘅，咁啊食过一两嚿啦，都唔系特别好食啊。佢哋话好似兔肉咁嘅味，我又唔知兔肉系咩味。 系，因为我都唔食兔肉嘅。 嗰阵时细路咁样吓，佢用啲唔知搵啲南乳搵啲咩咁样 炆下佢 啊。系咯，咁又话好补咁啦。好啦，咁我嗰阵时一路读中学、大学嘅时候咧，系好赞成香港人食狗肉嘅。 点解咧？ 嗱，我觉得呢一个系殖民地嘅一个不合理嘅法例咯。你食豬又得，食羊又得， 嚇點解你唔可以食狗咧？ 係你哋西方價值啊，加於我哋中國價值之上之嘛，你有你食，我哋有我哋食咁樣。你話狗係特別有靈性，唔見得嚇、你講狗嘅佢話啊智力啊，係比豬低嘅喎。可能及唔上海豚㗎喎，咁點解食豬又得呢？咁你話狗係人親密嘅朋友喎，咁點解我哋唔開始同豬都親密啲呢？我都諗過係搵豬嚟做寵物㗎喎。 我其實呢，我嗰時住嘅地方呢，我有喺大每一日啦，即係如果我屋企嘅話呢，3-4点我就聽到樓下。我哋個平台公園平台嗰度呢，有隻豬仔好得意，佢真係咁嗌。咁我就话，咩嚟噶？呢只粉红色嘅猪好得意啊，真系。咁有原来即系有一段时间唔知乜又兴起，即系养猪仔。 系咯，咁啊，所以我嗰阵时咧，觉得呢个系一个殖民地不合理嘅法例啊，即系我哋中国人就食狗好平常啫吓。咁你哋咪食你哋食牛咯。咁但系你知啦，隔咗几十年，而家梗系唔系咁谂啦，系嘛？可能我自己对狗嘅感情又唔同咗啦，同埋好似你头先咁样。 香港價值觀又改咗啦。咁而家真係喎、哦，剩翻中國、韓國呢啲好好少數嘅地方先至會有狗肉食噶啦。 或者可能一啲好偏遠，我哋又唔知嘅地方。 係咯、嗯，但係比較公開嘅咧嚇，係人都知嗰度，你行入去有得食嘅咧，係呢幾度嘅啫。咁所以我都覺得有啲矛盾嘅、 嗯， 即係話人哋好似你頭先咁講，係人有狗好耐嘅傳統啦嚇，咁啊佢啲狗係專登養嚟咁樣食嘅喎， 甚至乎可能係佢唔理你係咪養去攤嚟都係咁食㗎啦。總之佢就覺得佢基本上係我哋細個嘅時候啦，幾人食貓㗎，即係我好記得，我記得養幾隻貓都唔見咗，因為佢會我哋後面有個天井啲唐樓啦。点解又斩啫？即系点？我有一次我好深嘅印象，我只猫咧系跛下跛下咁样翻嚟嘅，吓咁佢系俾人斩伤咗啊！咁、我谂可能俾人捉咗人哋汤嘅时候咧，佢走得甩咯。咁、你就会觉得哇，点解会咁嘅？喺嗰刻开始我就会知道唔可以系咁噶啦。咁、但系因为亲身经历过呢一个事啊嘛。不过头先你讲嗰样嘢，即系但系经历咗啲几十年又好，几百年都好啦。其实呢啲系以前嘅习俗，但系唔系等于佢系应该咁样延续落去啦。系咪 咧？而家我哋就个你话。世界嘅價值觀改咗嚇，好似著皮草一樣啫嘛，係、幾十年前嗰粒著皮草有乜大不了啫？ 仲好犀利添， 係咯嚇。而家啲人又覺得嚇好殘忍啊，好唔環保啊咁樣，咁、大家嘅我諗都係。移風易俗咯，大家嘅價值觀改咗啦嚇，咁啊唔使再皮草啦，唔使食肉啦，更加唔好食狗肉啦咁樣嚇，咁啊大勢所趨，咪慢慢即係就會冚咗噶啦，會變噶呢啲。阿長哥都話啦，20年前我係創辦素食學會，嗰陣時我已經講過咩啦，我話好快就有牛肉學會噶啦，就有豬肉學會噶啦，因為當全世界 99% 嘅人食素嘅時候咧，嗰啲食牛嘅人咧就要保衞佢自己嘅權益噶啦。佢哋會成為極少數派咧，就自然咧佢自己要開會先有牛肉食啊咁樣啊，咁啊又會受到壓迫，好似而家啲煙民一樣啫嘛。咁即係我諗， 但我暫時未見到有煙民協會。 係咯，我都好奇怪點解啲煙民唔組織起來咧？ 其實啲煙民自己都知道好想戒，或者佢哋覺得都係唔受歡迎啦，可能係。 咁啊，譬如但我都見到，即係你話今年嘅呢個玉林市嘅政府啦，頭先我哋講嘅時候都話，佢哋今年冇咁鋪張啦，甚至乎有啲活動都咩慶祝嘅任何嘅咩形式嘅活動都停曬啦，都取消曬。其實都比上年好啊，即係上年你見到佢哋都有，即係因為可能上年嗰個力量啊，即係反呢個狗肉節嘅力量冇咁勁嘅時候咧，佢冇咁關注啊嘛。一步一步啦，我諗慢慢嚟啦。 同埋我覺得有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因為中國都想踏入呢個國際舞台。當你要踏入呢一個地方嘅時候，你就要同佢玩佢哋嘅遊戲規則啦。 與世界文明。接轨系嘛？ 长哥有古讲， 呢件事咧发生喺1950年代，即系而家数翻转头70年前啦吓。个地点咧系印度嘅一个大城市吓。咁嗰阵时咧有个男人咧好唔好彩咧就末期癌症，医咗好耐好耐咧就情况越嚟越差啦。咁佢好辛苦啦，咁啱啱嗰陣時呢就聽到話有一種新發明嘅特效藥面世喎、有醫癌症好勁嘅咁樣，咁佢梗係就嘩開始有希望啦，咁希望呢盡能力去爭取機會盡地一步唔死得，咁如果係人都會啦，係咪一聽到咁樣，咁嗰個時代呢即系西方医学咧吓，就系、是、气氛系好得意嘅，就系、是、觉得咧，而家我哋化学嘅发展啊，研究咗好多好多新药出嚟咧，将来唔会有人病噶啦，乜嘢病咧都有啲特效药去专攻噶啦，咁样吓。科学家好相信咧，好快一定会揾到一啲灵丹妙药咧，就系、是、完全打败癌症嘅。咁其实嗰阵时咧，讲起60-70年前，佢哋用乜嘢去对付癌症咧？就系、是、用打仗最毒嗰啲化学毒药啊，咩芥子气啊咁样。嗱，芥子气呢样嘢咧，就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打化学战嚟用嗰啲毒气嚟嘅。咁咧就，但系佢一路试咧，一路咧就系、是、医一个死一个。 就因为佢太毒啊，毒死晒嗰啲癌症嘅病人，即系佢癌症都未死咧，就俾佢毒死咗啦吓，咁样样。 一啲好嘅细胞都直接整死咗。 咁啊，讲翻转头咯吓，故事呢个主角咧走投无路，咁咧佢成个面咧都系恶性淋巴肿瘤吓，佢毁咗容咁样样，冇人敢望佢啊，即系佢肉酸到不得了。咁佢又挨个医生啦吓，嗰阵时有一个新嘅特效药咧，叫做 Clarbiosan 吓。咁呢就个医生都諗住呢个人最多仲有三几日命㗎啫。咁而家咁难得到几粒呢啲咁嘅嘢，梗係唔係浪费喺呢啲人身上啦。咁就於是就唔俾佢喎。咁终于呢佢死嗌死嗌呢，有一个医生就係、是、心软啦，就好啦，喺礼拜五呢就同佢打咗一剂。咁佢諗住呢，嗱礼拜六礼拜日放假啦，咁我永远见唔到呢个病人㗎啦。医生对呢种药完全冇信心嘅。你挨到落我哋就得咁少。好啦好啦，试试你啦咁样。点知呢个医生星期一返到病房嘅时候呢，嗰、那个病人呢就鬼都打咁精神喎，欢天喜地跪喺度多谢佢救命大恩喎。佢真係觉得自己系好晒。咁佢拎去验呢就完全冇癌症嘅迹象喎。所有淋巴组织冚唪唥恢复咗正常。佢自己又觉得百分之百健康，好舒服，精神饱满。佢医生都傻咗。諗极都唔明白，哇，未諗过一剂呢啲咩 Clarbiosan 就咁神奇，本来得几日命嘅，而家佢完全好返晒。咁呢个故事未讲完㗎喎，咁呢就过咗几个月，咁呢啲报纸呢就係、是、有一段新聞，就係、是、话西方佢哋嗰边研究呢，就係话呢一种咁嘅 Clarbiosan 根本冇效嘅。佢哋再去做好多嘅临床实验啦、 嗯、 就发现呢其实係唔得嘅呢种嘢咁。嗰陣时俾人哋捧到天咁高呢，都係未足够嘅证据。过咗几日呢，嗰、那个头康复咗嘅病人呢癌症复发。一抬就抬咗入医院，奄奄一息，群医束手。咁咧个医生咧就从思顾忌啊吓，咁咧呢一次就唔系啦，就佢哋揾唔到呢一种咩 Clarbiosan， 而且咧都话佢冇用噶嘛。咁就就揾咗啲盐水啊，就呃佢啊，就系话嗱呢只系改良版嚟嘅，上一次嗰啲系争少少，而家呢度咧就加咗啲嘢咧，就系呢只得噶啦咁吓。做过好多实验咧，都话呢只得嘅，你要试啦咁样。嗱过咗几日咧。呢、这个人嘅癌症又完全消失咗，好、 嗯、 开心咁出院吓，佢验亲佢咧，乜事都冇。咁啊，呢、这个故事咧个结局咧又唔系大团圆结局啊，因为原来咧根本就系、是、医学界已经系放弃咗呢种药啊，一路大家都淡咗落嚟啦，再又冇人去研究噶啦吓。咁、啊、又过咗几个月咧，呢、这个病人知道呢件事之后咧，就即刻又系淋巴癌复发，咁咧好快就病死咗。 原来生活好快乐，刘婉芬、周兆祥、黄亦彤。长歌有古讲， 美国的哈佛大学呢有一位心理学家，他叫 David McLaren 教授，咁呢他一路研究咩呢，就是研究啲人康复嘅过程嘅。咁有一次呢他就唔知点解呢就有兴趣去找一个对象，就是他哋哈佛嗰度呢，喺 Boston 㗎嘛。咁嗰头呢就有一个心灵治疗师喎，咁好大名。咁佢真係想试试呢位咁所谓心灵治疗师有冇料到。咁呢就叫咗13个佢啲本科生跟佢读嗰啲呢就去睇呢个医生。咁呢个治疗师呢个学生呢都系感冒㗎。啱啱开起感冒嘅时候呢，咁呢就叫佢你睇睇佢啦，咁样睇得唔得，试试佢咁样。咁呢啲学生去到搵到呢位治疗师呢，嗰治疗师呢就个个都系咁啊，坐低、嗯、你呀点呀，咁讲完之后呢佢话你医好咗啦，得啦走 你要咗啦。 咁咧就於是呢位David McLaren 教授咧就好精心設計咗一系列嘅症狀嘅清單啊，即係話咧嗰13個學生未去見呢位治療師之前，咁有冇流鼻水啊，有冇發燒啊、心跳啊咩咁樣啦、啊、就係、是、仲有咧，佢係度咗佢哋嘅口水裏面嘅免疫球蛋白嘅水平。呢、一个咧就系比较有可以量化嘅方法，就知道咧身体里边有几多免疫抗体。呢种免疫抗体咧系专门负责对付伤风感冒呢一类入侵呼吸系统嘅病毒嘅。咁啊，结果系点咧？佢发现嗰啲学生啊，即系喺接受咗嗰个 ritual 啊，嗰个治疗仪式之后咧，13个人之中有9个不但系真系觉得自己感冒冇退晒。度出嚟咧，佢体内免疫蛋白嘅水平咧，就真系上升咗好多吓。咁就即系话咧，如果呢个实验系可靠咧，佢嘅个病人嘅主观嘅感觉估计，同埋客观嘅量度嘅结果咧系吻合嘅，即系话真系医到噶，佢只系讲一句话啫， 你好翻啦 咁样吓。咁呢个实验嘅结果传咗出去咧，哈佛大学医院嘅医生咧，个个都好兴啦吓，咁就称咗呢位同事出嚟，话啦，嗰啲学生话医好咗佢啲感冒啊，冚唪唥都系心理作用，根本同嗰个咩心理治疗师嘅发力系冇完全冇关系嘅。如果嗰啲学生嚟医院，咁系搵我哋啲西医讲俾佢听，你个病医好咗啦，结果都系得嘅，一样之嘛。 所以你做咩要将佢哋送咗俾啲心理治疗师咧？令到我啲西医冇晒面。 系啦，咁啊，于是呢一位教授咧 ，McLaren 教授咧，好啊，嗱，我又照咗嚟一次，又另外搵咗一班学生，又系咁样十几个学生啦，又系可以起感冒啦，又系咁度晒佢啦，就去哈佛大学自己间医院啦，就去见当值嗰位西医。啊！睇下我话俾佢听，咁啊预先啊同个西医夹好啦，你照做得噶啦，话你只坐低医好咗你走咁嘅样之类吓、啊，就发现咧又再度过咧，啲同学又觉得冇医好到、又系咁、就度佢身体嘅嗰啲咩免疫球蛋白水平咧、又系水平系保持一样冇改过、好呢一、這个 首领作。斗领作用都冇 。好啦，咁咧就呢、這个故事咧最精彩就喺呢度啦。咁呢一位 McLaren 教授咧，就有另外一位同事吓、啊，就系呢一个叫做傅雷森科 Florence 博士吓，系、美国塔夫茨大学好著名嘅免疫学研究先锋嚟嘅。咁呢位博士咧就专门去研究咧心灵同埋脑部嘅免疫功能嘅关系。咁啊嗱，而家开正佢个饭啦吓，你话呢啲咁嘅咩治疗师吓、用一啲心灵嘅方法去医人啲病，咁佢研究呢啲嘢噶嘛，佢听到头先啊 McLaren 嘅嗰个同事教授同学生做呢个实验咧，咁就有一次就捉住佢嚟问啦。真系讲真嗰句啊，你嗰个咩心灵嘅治疗师啊，点解得噶咁样？咁啊，McLaren就话：我咁佢咪针对你个心咯，咁咪得噶啦吓。咁呢一位博士咧，有一日咧就埋头喺实验室里边做嘢咯。点知做下咧就发高烧，头痛到死，咳到咩咁吓。咁啊，即系大感冒嚟到啦咁样。我成日都感冒嘅吓，咁咧一有感冒咧就要瞓几日床，翻唔到工啊咁样。咁啊，嗰次咧，感冒又嚟啦，呢一次好劲嘅，咁啊顶唔顺啦，咁就翻屋企就瞓床啦，咁啊，揸车翻屋企要瞓低啦，佢就揸到半路咧，就谂起头先佢个同事 McLaren 嗰个实验，咁啊佢同自己讲。不如咁啦，我将自己做白老鼠吓、就去搵嗰位咁嘅治疗师睇下佢有冇料到啊！嗱，横掂我都医唔好噶啦，之前我都要瞓几日床，咁啊睇下呢次有咩转机咯，系嘛？又当埋做实验，咁啊几好啊，咁样。 咁啊，於是咧，佢就停咗架車，就打電話咧去周圍問嗰個地址。哦，原來就係喺即係嗰個 Boston 嘅城中一個好破落嘅地區嚟嘅，好似我哋嘅橫頭磡啊咁樣嚇。咁咧嗰度咧好多舊樓嘅，咁佢殘舊嘅樓梯級嗰度咧係行上去咯。嚇、啊，停咗架車行上去嘅時候咧，佢開始就覺得好唔掂啦。佢話。啊！我有乜理由会行咗嚟度嘅咧？我有个同事见到我呢一个免疫学嘅专家嚟呢一度揾一个唔知乜料嘅人去求医吓、啊，即系你话点算咧吓？即系佢都觉得好尴尬咯。咁啊，点知去嗰度咧？已经道门就打开咗，一揿钟就打开咗，好似有人一早知道佢要嚟咁样吓。咁我入去啦，咁啊点咧？就有个大肥佬咧不修边幅，咁啊烂身烂世咁样样咧，就瞓喺个sofa 嗰度，就喺度睇紧电视，电视就播紧咩肥皂剧喺度，系好无聊嘅嗰啲剧。咁咧就只手咧就拎住一大杯啤酒，系咁喺度饮。又食下薯片啊，咁样喺度睇电视喺度，咁人哋又话呢位就系嗰位治疗师啦， 大肥佬就系治疗师， 咁佢就吓佢嗰时唔知点啦，唔知可唔行埋去， 你真系侮辱我智慧啊！你咁样， 咁啊佢行埋去咯，佢话听讲我你好你我医得好人噶，咁我而家感冒，你医唔医得好啊？咁。点知嗰位治疗师咧，根本就望都唔望佢，继续嘅及住个荧幕，又喺度入喝两啖啤酒，就话啦冇问题。于是咧就顺手咧喺佢身边地下咧就有一樽嘢，嗰樽系紫色嘅液体，唔知系药水一定系乜嘢嚟嘅。咁佢话啦，嗱，入边有个冲凉房。吓、啊，我有个嗰度咧就有浴缸嘅，你而家自己入去，开咗啲水，就系、是、 浸浴， 系啦，就倒咗呢樽嘢落去，自己喺度浸30分钟咧就医好噶啦。咁佢嚟到呢度咧吓，咁啊照佢做照做啦吓，咁啊成个人咧浸咗喺个紫色嘅浓液里边。咁越浸越觉得自己好荒谬啊！堂堂学术界著名嘅免疫学先锋，就揾到呢个醉酒鬼喺度去医感冒，佢觉得自己真系癫咗啊！ 当然啦，去到呢度，如果你要欲知后事如何嘅话咧，睇嚟啊，长哥你呢个故仔咧，一定有啲得意嘅发现啦，系咪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刘婉芬、周少祥、黄奕彤。 呢、这个故事咧发展到呢度咧，我自己都好紧张。究竟呢一个咧就咁著名嘅细菌学家呢个先锋咧，面对住呢个一路饮啤酒嘅肥佬嘅医生咧，即系呢个嘅治疗师，究竟可唔可以帮佢解决到问题咧？ 成日咁荒谬下，佢自己又唔知点解会心血来潮就行咗上去嗰度，咁咧就揾到呢个肥佬咧，个肥佬就话入去浸30分钟， 浸浴， 浸浴啲唔知咩液体咁样， 紫色嘅， 紫色嘅咁样吓，咁咧就佢越谂越好笑，一路浸。咁喺度笑啊！即系好啦，咁就30分钟过咗，着翻衫啦，行出去啦。嗰、那个大肥佬仲喺度睇紧电视， 即系坐去都坐嘅， 咁咧就佢行埋去问佢咧，咁佢根本就冇拧个头过嚟，就系话你而家医好咗啦咁。咁啊，指住道门， 快走啦！ 叫佢走， 连钱都唔使俾啊！ 我唔知，佢都冇讲。咁咧就呢位博士咧揸车翻屋企啦， 喺度扎扎跳。 咁就发现，诶，唔同晒，真系个头唔痛咯，吓，发烧退咗，唔咳咯。头先咧周身酸软啊，咁样，而家冇晒，佢觉得好鬼精神。停咗架车，就系、是、转掉头。就翻办公室继续做嘢，好精神喎、啊。咁咧，点知翻到去咧，就系、是、个脑部转速好快、啊，做得好开心、啊，做咗好多好多嘢、啊。咁就踩到好夜先就翻屋企。翻屋企之后咧， 咁啊换衫啦，着睡袍啦，咁啊即系讲俾老婆听啦，老婆听先，今日咁啊，初初又咁啊，边个又话咁啊，上咗去见到个肥佬又咁啊，咁啊之类啦，咁咧就个太太咧越睇就越听咧就越好笑，越睇就越好笑。因为呢佢话你睇你知唔知你而家点嘅样啊，又系照下镜，佢成身都系紫色啊。 喔、 哦。浸到成身都系紫色。咁囉。咁呢个故事讲完 了。但嗱讲真啦，其实头先你一路讲嘅时候呢，我谂好多听众都同我一样，或者同我要同我一样呢、就觉得其实都系自己嘅心病，要去用心病嘅方法去处理佢，同埋人嘅意志力好强。咁、样我理解啱唔啱啊，长哥。 喂，如果系咁用使乜医生呢， 咁啊唔系，我觉得唔系 嘅，两个部分嘅， 两部分嘅， 有心嘅部分，有身嘅部分嘅。 但系我觉得心嘅部分咧，其实系十分之重要嘅。我哋成日都讲身心，身心。通常我哋讲身心，有时我自己觉得应该倒转系心身嘅。咁但系即系点解咧？我见到好多人咧，其实有啲人佢真系保持得好愉快嘅心情啦，成个人比较正能量多啲嘅话咧，基本上佢嗰个病啊，真系少啲嘅。咁、我就会諗啊，其实肥佬都知你搞咩啦、你唉又系嗰单嘢呢，冲个凉啦，你去浸下浴啦，放下 ,relax 啦 ,relax 啦。咁你 relax 完之后呢，又觉得几好笑，见到我摊喺度，又系心灵治疗师，咁你好似好得意咁样，已经开心咗一半呢，我諗系咁 讲。呢个肥佬应该副职系整啲桑拿房啊，浸下温泉啊，浸下浴嗰啲。佢副职应该系啲咩嘢。不过听完第一个故事之后呢，即系第一个故事呢咪话即系嗰个药啊呃佢就其实冇嘅，或者盐水落去嘅啫。我记得一次咧，即系有一个嘅，即系又有一个人啊，就整嗰啲茶，冲嗰啲茶，咁啊摆咗两杯喺度饮啦。佢话你先饮第一杯，咁啊睇下个感觉系点，再饮第二杯，睇下有啲咩分别啦咁样。咁我品尝啦，你知我啲初哥啊唔识饮茶啦，但都尽量试下 dip 下啦。咁饮完之后咧，我就啊第一杯咧就都甘甜啲，第二杯咧就苦涩啲，啊第二杯好饮啲。咁佢又话啦，其实两杯一样嘅。所以有时有啲人究竟系真系有分别啦，定系冇分别咧？其实都系我哋自己作个心啊。 系为咗你想俾人睇到，你其实真系有分别嘅，食得到佢吓。咁所以你都要谂啲方法，同埋去配合下佢嗰个谂法咯。 咁所以呢个药嘅头先你话，诶佢呃一个人，其实你呃佢嘅人，呃佢啲咩就呃佢个心啫嘛。 交俾你啦，长哥，我哋两个喺度顶住档一下，班门弄斧咗，寻晚都将啲我哋啲嘢寻晚都系唔藏住，咁样就披露晒出嚟嘅。你嚟啦，你嚟。 其实就唔系咩班门吓，不过咧就系、是、今日想拣一个题目啊。呢、這个题目咧唔系我想讲嘅，但系咧就杀到埋嚟咧，就搞咗，我谂我搞二三十年啦吓、就真系有好多嘅感触，亦都有一啲经验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就系、是、癌症啊。而家真系以前咧，每个一个礼拜一次，而家差唔多每日一次。阿长哥都收到有人揾我，一系打电话嚟我公司啦，一系电邮啦，一系就 Facebook 啦，一系 WhatsApp 啦。而家多晒啲咁嘅渠道咧，都就个个都系咁讲噶啦。我阿妈或者我家姐啊，或者癌症吓，我老公啊咁样，而家生咗乜乜癌啊。你听讲话你乜？你有冇办法帮到佢啊？唔该你啦，得唔得噶？即系咁咯吓。有更多就系话咧，做咗几日就做手术噶啦。我心大心细啊，做定唔做啊？你点睇啊？咁样，真系好多啊吓。你知唔知啊？而家世界上每几多个人就有一个生癌？ 我谂好多， 多到几多？ 系 你话 每一百个人有几多个？ 譬如咁讲啦，系啦，几多个有一个啊？ 几多个？十个入面有三个， 十个里面有五个。 嗱，即系我哋呢度三个人咧，就系、是、哇，至少一个两个嘅， 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嗱、好，100年前，100年前咧， 少啲， 少到几少啊？ 我谂系 1915年， 我当系100个都可能一个啦， 唔够一个。 其实咧就冇统计嘅，点计？你点计？1915年， 同埋当时唔知嗰个叫癌， 系咯系咯，嗰阵时吓，咁咧就啲专家咧就猛咁去估啦，大家即系用好多嘅数据，好多研究咧就佢哋大致上都话咧，嗰阵时大约系2000个有一个啩咁上下， 2000个先有一个， 系啦，有啲就话唔系啊，5000个有一个啊咁吓，总之几千个有一个啦。今天咧。最近呢几年咧，不断咁呢个数字修正啊。嗱，咁啊，睇下你信边个啫。吓，个间间医院佢研究都唔同啦。有啲就话即系十个有一个，有啲话十个有两个咁样啦。而家一般我嘅理解咧，西方医学 嘅大致上，佢哋都話咧，即係話你哋講得啱啊，係每三個有一個到。 嗯， 但係阿長哥咧就相信咧，係遠遠唔止呢個數，係每三個有兩個。嗱、 嗯， 佢哋而家差唔多都西方嘅醫學都公認咧，就係話佢點計先？因为而家喺我哋大城市里面住嘅人，即系香港啦，每十个咧有五个咧就会喺佢离开呢个世界之前被西医确诊到验到有癌症。嗱、验到有癌症，同佢真系有癌症，真系好远噶。即系如果佢系十个有五个咧，即系可能仲有两三个系佢又已经有癌症未验出嚟，不过佢系死于肺炎嘅啫、死于交通意外嘅啫吓。咁即系话咧，而家我哋每三个有两个咧，就你知咧唔可以验亲咧，就系验完再验啦，就会正式有癌症噶啦。咁点解会咁离谱嘅咧吓？ 所以验下都会有癌症。 佢唔系验下有癌症嘅，佢根本系冇发掘到出嚟。不过你一验你就知道 了。系验就知道咯。 佢好似前列腺癌都系一个好男人咧，我成日都听过一个讲法就系、是，其实即系当个男人睇下你老啲啊，定系你会因为癌症而死先。 系啊，咪就系、是。 但如果你系年纪大嘅，佢话喺八十岁打后嘅男人咧、如果佢要真系去验嘅话，佢话系十个里边都差唔多有接近十个咧，其实都系有前列腺癌嘅。不过因为前列腺癌发展得好慢啊，咁、所以好多人喺嗰个过程当中咧系有癌变咯。 系啦，你讲癌变呢样咪系咯？咩叫做癌先吓、啊？其实咧，我嘅理解咧就系、是、由譬如由零到十嘅，个好多人咧已经开始有所谓癌变啊，即系癌化嘅倾向啊。癌系咩先？癌系啲细胞失去控制地，唔知点解喺度癫咗喺度分裂， 不断咁增生， 不断咁增生。佢唔应该裂得咁快，裂得咁快啊嘛。咁啊，点样叫太快咧？嗰度咧系一个灰色地带嘅、即系嗱，譬如咧，我哋话由零到十啦，去到四呢个位咧，就吓佢已经系有病征噶啦。去到六呢个位咧，就系、是、已经系好严重噶啦。去到七呢个位咧，以而家嘅科技先验得出嚟。咁啊，所以咧，你画条线喺七嗰度咧，咁啊计又唔同咯、如果你画条线喺四嗰度咧，咁啊真系好似你讲咁十个有十个噶喎、我哋啲咁样生活，成日对住个手机，夜晚咁夜瞓嗰只咧吓，就系、是、真系个个开始有少少癌化都唔出奇嘅。咁、你系癌化到一二定三定系七先至计咧？呢个系数字游戏嚟。好啦，咁阿长哥咧就发现咗另外一样嘢，即系其实我睇咗好多书啊，访问过好多专家啦吓。虽然我呢个唔系我嘅专业啦、但系真系有兴趣同埋逼到埋身，成日都我身边都有好就好朋友。好彩我即系托赖我家屋企就我家人就未有过一个，但系我已经系好少数噶啦。你问亲其他啲朋友咧，即几乎个个屋企都有一 个。 我啲表哥。表兄弟啊，嗰啲啊，表叔啊，嗰啲有啦，就近亲就冇啦，真系好彩。嗱，咁咧即系，我就发现咧，原来癌症呢一样嘢咧系有特征嘅，但有一啲人咧系终身免疫嘅，呢世唔会生癌。有啲人咧就特别容易生癌。咁你想唔想知道？ 讲嚟听下先 啦，听下系嘛？其实好简单嘅咋，一个字吓。我问下你啊，你觉唔觉得？你谂翻起你身边识得生癌嗰啲人咧、有呢个特征噶，即系大家都觉得佢几好人嘅、哎呀，点解系佢咧？佢个好好人嘅，系咪谂翻下啊？好多系好好人嘅、其实好人咧，你一分析落去就好容易睇到咧，佢系掩饰咗一啲嘢噶，即系咧，其实佢觉得自己好辛苦，或者系好激气，或者系好。好 开心， 唔开心，咕一声吞住，系喺里边扎住咧，就唔出嚟。 然后继续做好人， 继续做好人，成日都系强颜欢笑，就扮到好似冇事咁样样。有事扮到冇事，冇嘢啊，好啊。你呃几多嘢俾佢做，你俾几多即系嘢气佢受咧，佢都冇嘢啊。 逆来顺受， 逆来顺受，咁咪好事咯。又好人咯，人哋觉得佢，所以咧，其实我嘅结论就系、是、白人唔系成金，系成癌，系引翻嚟嘅，系一种特别嘅方式嘅引，系啦，即系喺度明明系有事，又喺度装到冇事，就系 同埋觉得佢头家都系要自己顶住， 逆来顺受。头先你讲呢四个字，癌症好多都系咁嘅，反系边啲人系终身免疫咧？就系嗰啲大少姑婆啊，同埋嘻哈哈啊，玩世不恭啊，即系癫癫丧丧嗰啲人。 咧，噼里啪啦咁喺度鬼咁多嘢講嘅， 真性情嘅人， 係真性情嘅人，係咩都爆曬俾你聽啊咁樣啊，有啊就講，冇又講啊嗰啲，咁我成日都話。是佢老公生癌啊，唔佢唔会生癌。嗰啲啦，我见过唔少，佢呢啲真係唔会生癌。即係咁囉，係开放型嘅，係成日同人讲嘢嘅咁囉。 但係好辛苦我觉得。 边个辛苦啊？ 佢身边嘅人好辛苦。 分分钟佢未有癌症死，佢都俾人打死咗。周围包秘密咁。讲下笑嘢，呢个就长哥嘅非正式嘅统计啦，即係佢嘅观察而得嚟啦。 一阵同你讲下吓，啲人对癌症有咩误解呢？其实癌症系冲误解嘅，你如果少咗呢啲误解咧，你自己嘅机会咧，即系会健康嘅机会大好多噶。我谂我哋要澄清一下咯。咁不如而家咧，嗱送个彩虹俾你啊！呢段音乐咧就叫做 Birds Over the Rainbow， 喺彩虹上边嘅雀仔。 刘婉芬、周少祥、黄奕彤。 翻到嚟，原来生活好快乐。今日我哋嘅主题咧，讲到呢个癌症啊。今日我哋其实我哋嘅节目入边讲嘅癌症咧，其实可能同其他嘅专家，譬如我哋顾小培博士啦，其实我哋每个礼拜四嘅时候咧，都会有顾小培博士佢讲嘅嗰个方面。今日呢个方面咧，长哥嘅解释咧就好唔同嘅。佢由呢个嘅心嘅角度去出发，会讲得多好多啦。长哥头先你啊，即系讲好多心方面啦，即系人最紧要就个心，个心搞唔掂嘅话咧，点医都医唔好噶啦，系咪啊？ 系。所以咧，我哋就要搞清楚，其实癌症系发生咩事啦。咁同埋有咗癌症之后，可以做啲咩嘢咯？有几样误解咧，我谂如果我哋明白咗，会好好多。第一样咧，全世界都觉得癌症好可怕嘅，系绝症嚟嘅。其实癌症完全唔系绝症嚟嘅。好多人都以为咧，哎呀惨啦，而家即系医生话我就有几多个月啊，嗰啲癌症系你可以讲话几容易医好嘅。其实几容易医开，一间嗱，听佢讲埋落去咯。唔系长哥发明噶，有啲方法咧系即系机会好大好大。你唔好吓死自己先。 第二样咧，好多人以为咧，癌症要医好咧，就要等到奇迹啦，我要转运啦咁样。其实唔系噶，其实系就系真系有确切嘅方法啊，就系、是、你自己改变咗一啲嘢咧，个病就会走。你唔系你医好个病噶，唔系你打走咗嗰个肿瘤噶、其实就系你身体里边发生咗一啲嘢，就你就改变咗，咁咧个肿瘤就唔再需要啦。仲有就系咧，点解你嘅身体会改变呢？就系、是、因为你个心改变啊嘛。第三咧，好多人都话我要等啲咩特效药啊，有咗嗰样咧我就掂噶啦。其实唔系咯，第四咧就系、是、好多人以为咧，外边好多因素咧令我生癌啊。哎呀，我又唔好彩啦，就睇得手机多啦，或者系 食嗰啲受污染嘅嘢啦， 系啦嗰啲啦， 致癌物质啦。 其实就呢啲都有啲因素，但主要就系里边嘅因素嚟噶。咁而家我就要睇啦，所以咧就系、是、其实癌症系点样发生嘅咧？即系好多人都冇谂过啊。咁而家咧就想同你分析一下啲专家佢哋经过好长时期嘅大规模嘅研究咧，就发现咗咧，原来一个人啊被发现生癌嘅时候，判定之前咧系发生一啲嘢嘅。第一咧就系佢哋喺所谓生癌之前咧。几个月甚至几年咧，就系、是、遭遇咗一啲逆境嘅，即系好大嘅打击嘅。 精神上有挫折， 主要系精神上噶啦、即系佢觉得自己啦，哎呀，好悲惨啊，好混滞，好黑啊，条命唔好啊，咁样样吓、啊。即系可能系事业嘅打击啦、可能系人际关系嘅打击啦、等等吓。咁咧佢系好顶唔顺嘅。第二咧就系佢个情绪管理嘅问题啦，佢控制唔到啊，佢成日都系佢想积极嘅，但系佢积极唔到，谂埋啲哎呀我好惨啊咩咁样之类吓，咁咧就系、是、第三咧，佢就系冇将呢啲嘢发出嚟嘅。嗱，第一咧佢冇咩搵人倾嘅、自己收埋吓、第二咧佢又唔做运动嘅，佢又唔去做布施嘅，因为我哋会讲吓，你做下布施咧，呢啲嘢又唔可以发泄咗出嚟嘅，第四咧，佢系冇乜生存嘅欲望，死鬼咗佢算数啦，咁样吓。咁我咧呢个节目好似提过嘅，就系话咧，阿长哥而家咧开始，因为揾我嘅人多咗啦，真系多啦吓。咁我有时会见到佢哋啦，见到佢哋咧，我只系问一个题目嘅，嗰次你记唔记得？我讲过有冇啊？吓，咁我再 你再讲一次， 系差唔多。而家我问一个问题咧。就会知道呢个人我哋帮唔帮到佢、还是系噶，佢都系咁先，系几重噶吓，咁、好简单嘅啫。你嗰个问咩问题啊？ 你想唔想生存落去？ 唔系、因为你咁问咧，佢梗系话想噶。你会问咩问题？我哋发现有一个问题咧，就只要睇佢点答咧、就知道呢个人点噶啦。 如果你今日系住喺日生存嘅话、你要做啲乜嘢？ 系啦，系啦。我问佢嗱，如果系你样好彩，好彩一个天咁帮你啦吓、你即刻就好翻晒吓，咁啊三个月后你会做啲乜，或者六个月后啦，你可唔可以想象到你嗰时做啲乜嘅咧？有咩你好想做嘅咧？嗰时就而家有一条命咧，做嘅咧，咁、我发现咧十个九个咧就系、是、答唔到嘅，冇未谂过， 系， 即系我讲癌。 总之我而家想好翻先啦，其他我都唔谂啦。 系啦，系啦。嗱呢啲人咧就点帮都好问，好问。反为咧十个有一个咧，佢真系会讲到出嚟噶。就突然间眼前一亮，好精灵咁话啫。系啊，我好中意。譬如我试过有一个啦，我系教人跳舞噶。我会六个月后咧，我就喺公园里边有成百几人跟我跳。我会教太极剑，咁咧我会好健康。喺阳光下咧，就话佢哋成班人喺度咧，跟住我跳，咁我好满足。嗱呢啲人咧，就你唔使帮佢咧，佢都好容易医得好嘅。就系睇下佢有冇嗰种生存嘅意志咯。你仲觉得？你唔应该死住嘅，你话有要做埋先嘅，好想好想做咗，觉得咧个天系派你嚟做呢啲嘢嘅，咁嗰啲人咧就有呢个坚持，呢个生存嘅机会啦。第五咧就系、是、有一啲生活习惯。 啊，即係佢喺生癌之前咧，長期係咁嘅。嗱，譬如咧就係夜晚好夜先瞓啦，瞓得好少啦，日日唔同啦，又唔做運動啦，飲食好唔健康啦，食埋啲唔應該食嘅嘢啦，嚇，時時有好多致癌物圍住佢啦。嗱，譬如空氣好污濁啊，有人食煙啊，就去照顧好多次 X 光啊嗰啲咯。仲有呢啲人咧係。好孤独生活嘅，冇乜嘢朋友可以倾两句啊咁样吓，同埋咧嗱呢一个吓，我哋好多人都中噶啦，用大量工作麻醉自己，即系话咧，如果系冇发生我头先我哋讲嗰五样嘢咧吓，咁就生癌嘅机会好低嘅，但系即系如果你中晒呢几样咧，咁啊真系要好小心，就会轮到你咯。 呢个高危因素太多， 系咯系咯，呢个高危因素啦。咁啊，就再讲多几句性格啦。原来我查到咧，专家真系分析到生癌嘅性格噶。咁就嗱，睇下咯。你嘅老公啊，你个 你自己啊， 我自己啊，有冇呢啲性格咧？ 第一就系佢系心事密实收藏嘅，即系头先我哋讲好多次啦。佢唔揾人倾偈， 分享 系咯，有垃圾唔倒出嚟嘅，识埋喺个心里边嘅。第二咧又講咗啦，佢係好好脾氣嘅，好好人緣嘅嚇，佢寧願委屈自己咧，就唔同人哋拗，唔同人咩嘅嚇。你話啱定啱啦，好啦好啦，係啦，你啊，我係我錯咯，嗰只嚇冇所謂啦，你呃幾多係俾佢做。第三咧，佢係逆來順受，仲要若無其事嘅嚇，明明係打擊好大咧，第二個就會嗌生嗌死噶啦嚇。但係佢咧就係、是、好似好。冇事嘅 ，OK 喎， 系咯， 仲可以喎， 好似大海容纳性好高嘅， 第四咧，头先有讲咗噶啦，就系独来独往嘅，冇乜知心嘅。第五有一样好重要嘅，我都发现系噶，就系、是、生癌嘅人咧，好多咧系完美主义嘅，即系做够100分先收货，99分唔收货啊。 系咁啊，都系头先阿长哥你讲嘅时候，咁啊睇下啲听众几多系中啦，系嘛？ 第六咧， 原来生活好， 原来生活好快乐。刘婉芬、周少祥、黄奕彤。 我谂咧，得阿长哥先可以讲得出咧。其实癌症系好易搞嘅，好易医嘅咁样。 都唔系我讲噶，有啲自然疗法医生都系咁，我都系抄人嚟嘅啫。我同意咯。 明白。 咁究竟系咪真系好容易搞啊？即系今日当然都会系长哥会解释一下，会分析一下啦。头先又讲咗咧，即系一啲容易患癌症嘅人士啊，佢有啲病症或者即系个样啊， 或者有啲性格上， 性格上睇得出嘅。咁啊，讲到啲郁郁不欢啊，经常都系做好人咁啊，但系咧其实系忍住咗好多气啊，即系反而就大笑姑婆或者系真性情嘅流露嘅人咧，反而又少啲患呢个癌症嘅长哥吓。 系啊，头先仲讲就一样。样嘢要补充嘅咧，就系咧，嗰啲人咧系做漏一样嘢嘅。如果你系做修行嘅咧，即系做一啲灵修嘅，譬如你做下瑜伽啊，做下气功啊，做下祈祷啊，打下坐啊嗰啲咧，嗰啲人就少生癌好多噶，生少好多嘅。就系佢哋唔做嗰啲咧，就系即系好明显咧，就系容易生癌。 咁即系个人静啲就会好啲， 可以理解嘅。呢个又系个修心， 修心。 好啦。咁啊，而家我问下你啦，一般人话生咗癌啦，都系俾西医验出嚟嘅，即系中医冇得验到俾你噶嘛，系咪？咁通常西医会叫你做乜嘅咧？ 有三种方法， 三种反腐 系啦，切咗佢啦，系啦，系咪啊？ 做手术即 系啊，系啦，化疗啦， 系啦， 电鬼要系啦，而家多咗个标靶药啦。 其实都系化疗嚟啫嘛，不过佢又话呢个改良版啊咁样啦。有一个事实就系咧。喺40-50年前啊，美国政府咧系抌咗好多钱落去噶，有一个总统系 Reagan 啦吓，呢个列根总统咧向癌症宣战，就攞咧几多十亿、几多百亿咁样去抌落去，咁咧根据而家佢自己西方医学一般嘅估计咧，50年来啊，西医去对付癌症嘅成功率咧系 并冇改变到， 嗯， 即系话 抌咗几多钱落去做研究都好， 系啦，佢哋不断咁话我哋有新药啦，有新嘅方式啦，用呢样咧，其实客观嚟睇咧系冇乜改善， 系，先所冇乜所谓嘅冇乜改善嘅意思就系、是、主要系嗰个真正能够系继续生存， 系 救到个人咯，仲有你所谓救到咧，我仲未计个生活质素啊，即系话嗰个人成日要插喉嘅，根本唔喐得嘅，半植物人嘅，佢喺度未死得吓、虽然喺统计。数字上佢系喺度挨紧，喺度 佢仲有生命， 系咯、你唔可以话咁系成功嘅吓、好啦，今日唔讲呢啲字啦吓，反嚟讲下有咩方法可以唔做嗰啲啊？嗱，唔使问咧，就系咧，你做咗嗰啲咧吓，就算你唔死得都好啦，你都系好惨。一来就系好折腾啦，做你估好玩咩吓、啊？有化疗有电疗啊嗰啲，汤完有汤。第二就系咧，就算系真系根据嗱、西医嘅统计咧，你五年内仲系唔死得咧、就叫做成功啦。 系，冇错， 成功咗你嘅质素吓、你啲头发又冇晒啊，你成个人。我痘痘啊，你好多嘅生器官嘅功能即系唔掂啊，嗰啲啦吓，就算你系冇晒嗰啲啦，就真系有少部分人咧，就系、是、生戇戇系成个人改变咗嘅。嗱、你识得嗰啲吓，佢可以存活到五年、十年或以上嗰啲啦。我有啊，身边有啲人啦。嗱、佢啲人佢点样会逃出生天嘅咧？至少佢哋系成个人变咗嘅， 个态度唔同咗嘅，个前提一定系 系咯，死过翻生，尤其是系癌症。尤其是经历过头先嗰啲啦， 我自己身边都有啲朋友，以前咧可能系做好多嘢都系好认真，而家都系认真，不过个态度唔同咗。 系 开心嘅时候比以前多咗好多。 咁咧就嗱，你听下呢段话啦吓。佢话医生话俾我听咧，你只有三十日命嘅啫。我成个人傻咗，嗱、呢个男人嚟嘅、我喊喊喊喊，我好嬲，我话医生你搞错，你一定系将我记录咧同人哋调转咗。我系充满咗恐惧，我可怜自己啊！有一个下昼，我就向天度话：上帝，我可以做啲乜咧？咁点知我讲完呢句话咧，上帝答我呢个问题吓、我清清楚楚觉得，而家我有个使命嘅任务，我要去研究啊，究竟唔死得嗰啲人可以战胜癌魔嘅人，系佢哋做咗啲乜咧？点可以唔死得嘅咧？吓！我要揾出佢哋成功嘅秘诀。嗱，讲呢句话嘅人咧，系一个美国人叫 Greg Anderson 吓、佢喺37岁嘅时候咧，患咗末期肺癌，嗰阵时系1984年。咁佢唔死得啦吓，于是咧，佢就访问咗几百个癌症生患者， 康复者 系啦，康复者啦吓，写咗本书叫做《医生说是癌症时应该做嘅50件事》。咁啊，长哥就揾咗嗰本书出嚟，即系 翻译咗。 就冇睇咗，就得到一啲结论。就原来咧，佢嘅结论就系、绝大多数嗰啲生患者咧，都系话自己唔死得嘅。吓、一定可以康复嘅， 有一个坚定嘅信念， 佢信念坚定嘅，就咧佢跟住好努力咁样去做嘢嘅，佢揾方法，佢大多数认为咧就唔系医生帮佢医好嘅，除咗医生之外咧，系佢有其他方法自己搞掂嘅，咁咧同埋咧佢哋患癌之后咧就完全改变咗。佢生活嘅方式、就系、用个心灵力量咧去追求健康生活嘅。嗱、咁佢好详细咧就分析咗几样嘢。佢话咧呢一啲人啊，即系可以唔死得嘅人咧，就有8样特征嘅。第一咧，佢做咗一样嘢，就系佢认认真真去揾办法去医吓。咁、不论佢用咩嘅方法都好啦，佢系做咗好多功课嘅、有啲真系咧我自己识得几个吓。譬如佢系被诊断咗系乜乜癌第几期咁咯。一个礼拜之后咧，因为佢个仔女帮佢啦，佢啲朋友就总动员帮佢啦，佢已经变咗专家。讲下癌症嘅专家，你问佢乜嘢佢讲得晒， 佢都识得答你。 系、啦，有几多嗰种方法可以医到啊？个成功率有几多啊？有咩后果啊？佢呢个癌点嚟噶？乜嗰啲吓？哇！佢自己系就好似系突然间读咗一个超浓缩课程咁。 系，正系一个博士啦，已经 系啦，博士。好啦，第二咧就系佢哋嘅态度啊，好积极嘅。佢哋话我一定医好嘅吓，唔使靠撞彩嘅。第三咧。 佢哋都做一樣嘢嘅，就係、是、做好多運動，即係真係去勞動嘅、嗯，出汗啊，玩一啲嘢佢中意玩嘅，就係、是、不斷咁樣做。是好有耐性咁样去、嗯、去做啦。甚至系佢唔多喐得都好啦、嗯，都用尽佢嘅方法，坐轮椅都好啦，佢都去学举重嗰只。咁、 嗯、 咯。咁第四呢就系佢哋生命系有目标嘅，同埋有嘢要享受嘅、嗯。即系佢会啦，嗱我唔死得啦，我就一定会系玩呢样嘅，就得闲就去玩㗎啦。咁样、嗯。甚至呢而家开始呢，不论系玩音乐又好啦、啊、不论系画画又好啦，或者去种花又好啦，咩嗰啲啦，或者咧佢系有一样嘢系要完成呢个任务嘅，我要等到我女出嫁， 嗯、 我要参加佢嘅婚礼嗰只。 嗯， 第五咧就系、是、佢得到家人、亲朋戚友、同事支持嘅。 嗯， 呢个系好重要，即系有社交嘅支援嘅，个个同佢打气啊，同、佢煲汤啊，帮佢做家务啊，时时同搵佢倾偈啊，咁样样吓。咁、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嘅。 嗯， 第六咧，佢哋系改变咗佢生活嘅习惯。 嗯， 即系尤其是系饮食啦。 嗯， 即系朝头早起身又做啲乜咧？夜晚又早啲瞓啦，唔好打咁多电脑啦，嗰啲啦。第七咧，佢思想好积极嘅，即系用心战啦。第八咧就系佢哋做一啲灵修嘅。不论系皈依边个宗教又好啦，跟边个师傅又好啦，头先我哋讲嗰啲咯，即系做气功啊，咩练瑜伽啊，又打坐啊，祈祷啊，咁样样。嗱，头先讲呢八样嘢咧，我谂个个都讲得出咁滞，即系都冇乜惊喜吓、但系做咯。 但我觉得其实你头先所讲嘅、虽然佢冇惊喜，但系其实有几多人能够真系做得到啦？ 嗯， 好少咯。 吓、我哋虽然成日都讲老生常谈啊，祝人身体健康啊，有好多人都系讲会多过做嘅。 个生活习惯咯，尤其是喂，好难一下子改噶喎、老友，即系佢可能会咁样答你。 系咯，所以咧，我就发现咧，即系会成功地康复嗰啲人咧、都唔简单， 系 有个决心， 系咯， 信念。 咁或者系你生癌症又唔系咁简单、你可以康复更加唔系咁简单、但系你跟住去做咧系掂嘅，好多都做到啦。 系、不过头先即系当周树祥你喺度讲嘅时候咧，咁我相信喺听众当中咧，有唔少有自己系癌症嘅患者又唔定啦，佢、自己本身系家人有癌症又好啦，咁啊对佢嚟讲咧，可能有一个新嘅思维嘅吓，即系阿祥哥讲啦，即系其实我觉得都系好啱嘅，我哋喺原来生活好。快乐里边咧，或者成个数码生活台咧，就好希望带另外一种谂嘢嘅方式、可能你会话，你一路由细到大都系接受西方医学嘅，唔做电疗，唔做化疗，仲有咩可以做啊？咁样世界上医学真系好多嘅、对人嘅身体健康咧，其实你都讲得好啱嘅，祥哥。你话政府摆咗好多钱，又例如美国政府当年列根嘅年代，点要战胜癌症，其实都背后系咪都系药厂嚟嘅？药厂嘅目的就系为咗赚钱，你唔系谂住佢做慈善嘅，佢帮你延长咗四个月就系四个月。咁呢个又可以我哋做一个新药嘅注册噶咯，咁系追求紧嘅，唔系谂住医好你。如果佢医好你得嘅话，咁当然系好啦。佢呢个药就系永远都系卖到不得了啦，系咪？但系个背后其实有好多种方法咧，都系未必佢哋一定会去研究噶啦。 咁一阵间又讲一啲吓，可以系好少好少钱嘅，但系证明好有效、好有效嘅吓。咁而家咧送件礼物俾你先啦。第二道彩虹吓，头先咧半小时之前咧就送咗嗰个彩虹咧，就叫做。Birds over the rainbow 喺彩虹之上，嗰啲雀仔喺度飞啦，飞越彩虹啦。呢一个咧就系 over the rainbow 喺彩虹之上。 原来生活好快乐。刘婉芬、周兆祥、黄奕彤。 长哥头先讲咗好多咧，即系一啲会患癌症嘅人，佢啲特征有样睇嘅，亦都有一啲咧，佢冇患到癌症嘅人咧，其实都见到特征，或者康复者佢都有特征或者有样睇嘅。大长哥，好啦，咁真系好确实地咁讲，有啲人真系患咗癌症噶嘛，咁应该点样处理咧？系咪就系做咗头先你话，康复者嗰啲嘅特征，其实咁可以好快康复咧？ 癌症咧讲到尾都系一种心病嚟。心病就要心药医啦，我哋好似讲得好轻松咁吓，咁啊点解有啲人话咧，有啲真系专家话癌症好鬼容易医嘅咧，你一变咗心就得噶，你改变咗你嘅心态就得噶啦吓，咁你以后咧，譬如啊，由依一刻钟开始要爱自己啦，要系做齐即系头先讲嗰啲嘢啦，同埋系唔好将自己咁委屈咯，即系有心事就讲出嚟啊咁啦，你话哇易又易。话难又可能有啲人系几难啦，你要改咗呢样嘢先咯吓。咁仲有几样嘢咧，可能冇谂过。佢哋做咗好多研究，发现咗一样嘢咧，就系、是、做义工嘅人啊，出去帮人做义工咧，系乜嘢病咧，都系康复快好多噶。咁有好多嘅例子咧，就系咧，佢哋出去做义工啊，就啲癌症就好即系好咗。就即刻就完全唔同晒，咁而家开始大家就分析啦，点解做义工咁神奇嘅咧吓？佢真系验到嘅，你系好努力去做义工嘅时候咧，你嘅心跳啊，你嗰啲咩免疫力啊，冚唪唥都系完全唔同晒。咁嘅专家咧就有几个不同嘅意见啦，有啲就系话咧，我因为你做义工咧，你嘅心情靓咗吓，因为你做义工咧，你就系唔觉得自己有病，仲有人惨过你， 即系个 focus 唔喺我自己身上， 就系啦，就头先讲啦，嗰、那个注意力集中个焦点咧，唔摆自己嗰度，你成日谂住自己系病人咧吓，你就好病啊，你谂住系你如果系好努力去帮人哋嘅时候，咁你咪唔记得咗自己系病咯，你唔记得咗自己病咧，好奇怪咧，那个病就走。咁咧嗱，即系我哋以前搞一啲慈善团体啦，咁咧我哋不断都系去整嘢俾人食噶啦，咁好多嘅朋友，好多即系屡试不爽嘅，就系啲嗰啲朋友嚟阿长哥个厨房嗰度吓，嚟做义工啫嘛，即系咩洗菜咯，切嘢咯，洗碗咯，系做嗰啲嘅啫嘛吓，捞下呢样啊，咁样样系担下凳，抹下即系张台啊咁样，嗱佢哋都话咧。佢嚟嘅时候咧又攰啦，一间又流鼻水啦，又咳咧，又头痛啦，即系好紧张啦，啱啱就好冤屈啦，即系同我哋做咗三四个钟头咧，系咁喺度嗱，我哋就变做大家唔讲嘢嘅，喺厨房嗰度，你有你做，佢有佢做，咁做咗三四个钟头咧，好鬼精神，就成个人翻生咁样样，嗱一个两个三个都系咁样样，呢个系最明显噶啦，咁喺呢几个钟头发生咩事咧吓，我哋就。叫 working meditation 啦，即系一路做嘢，一路喺度静心咯，就系咁咯。咁啊，系有一种好满足嘅感觉，同埋咧觉得咧系帮到人嘅。嗱，你话我都咁病咯，我都冇气力，咁点样帮人咧？好多方法嘅。你如果得嘅就系行得就得，好人好者咧，嗰只咧就走出去去，你帮呢个阿婆去抹下窗咯，或者系去老人院嗰度去唱下歌俾佢听咯，嗰只咯，或者如果你唔行得嘅，你喺度接下信封啊，或者系抌下印啊，做仲有好多嘢，做下啲小手工啊，去咁，嗱呢啲咧。都系就系做义工咧，就系即系帮到佢哋咯。 OK， 头先啊长哥一路讲嘅时候咧，都系讲将你自己嗰啲好惨啊，好辛苦啊，都系摆低。咁但我好想问下长哥嗱，其实头先你讲就系个心啦，系咪？咁但系你知道我哋喺治疗嘅过程里边，我哋会用好多方法噶嘛，例如我哋话喺西方医学嘅医生，咁咪做化疗咯，做电疗咯，都有药食啊，或者食下啲营养补充剂都有药食啊。咁喺你嘅角度咧，即系譬如话你翻译咁多书，你睇咁多唔同嘅文章，有咁多专家讲癌症，你又接触过咁多人吓，咁你哋都系讲心灵治疗噶嘛？咁系咪净系单心就得咧？唔需要话去再有咩保健嘅食品，冬虫草啊、灵芝啊呢啲咧？ 其實係有噶，嗱，不過呢一啲咧嚇都係針對不同嘅癌症啦，同埋睇下個人嘅體質啦，同埋你對佢有幾大信心啦嚇、永遠都有好多啲咩超級食品啊 ，Superfood 可以幫到你嘅，隨便噏幾樣啦。嗱、譬如好多人都話螺旋藻係好好嘅啊嗰啲啦，係嘛、或者有啲人話你食松針啊咩嗰啲，呢啲全部都係其實好簡單，就係、一來補充咗你身體全面嘅營養啦。癌症咧係好多情況咧，都係你嘅營養不良嘅。即係你好多稀有元素你唔夠，補翻嗰啲啦。 唔係講緊肥膩嘢營養不良啊，係真係我哋身體要有嘅嘢，你冇 啲嘢咯嚇。咁就同埋咧，亦都係可以糾正翻你身體嘅失衡嘅情況啦。你好虛弱啊嗰啲啦，會改啲。反為嗰啲唔係最重要嘅，最重要就係、是譬如啦，又多講一樣啦，做靜心啦，有靜心嘅方法。 咩叫靜心啊？ 啊，上個 禮拜你唔喺度，錯過咗啦。 幾快你哋嘅反應？ 有啲可以針對癌症嘅靜心噶嘛，即係同你嘅癌腫瘤傾偈。嗰只咯，睇你喺个状态之下，同个身体即系喺度交流啊，咁样啦。嗱，另外一种方法啦，就系饮食啦。呢一个咧，你问阿长哥咧吓，长哥觉得系最明显见效噶啦。就我亦都系最近呢几年猛咁帮人哋都系做呢样。第一个唔好讲咁多，嗱，你嗰啲人唔好食住先，你试下食多啲啲先，即系咁样咯，就系食生啦。咁原来咧，而家我越搵越多呢啲资料咧，喺二三十年前已经喺西方咧。有一啲人佢自己生咗癌症，自己就要变成个食生专家嗰啲咯，系真系睇住几个月之内咧冇晒啲肿瘤。嗱喺呢度都讲过啲故事啦，咁啊另外咧，除咗呢啲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嘅方法。你听过人哋譬如啦，前几排喺度介绍过啦，大笑啦，笑走个癌症啦，有啲系拍打工啦，即系拍咁样啊，或者系拍掌啦，即系拍手工你。听过吓，不过呢一啲咧，都需要好大嘅决心咯。譬如拍手掌就唔系话咁啊，拍100下就好个癌症冇咗，而系一日拍10个小时，拍到你手掌烂晒、皮开肉裂嗰只，话流晒脓嗰啲咁吓。咁啊，真系拍几日咧，就系、是、癌症即刻就个肿瘤缩咗啊，咁样样啊。但系你有冇咁嘅毅力 同埋信心？ 信心。 如果你真系话俾一个人听，嗱，你拍一日拍10个钟，你拍5日咧，个肿瘤就缩细噶啦。我觉得一定有好多人拍。 事实咪系咁咯。台湾就系有好多人就系咁样医好咗。不过我始终都觉得咧吓，好得意噶。喺呢啲嘢咧，喺大陆咧就成日发生噶。喺台湾都有，香港好少噶。香港人即系太冇。你可以话太冇信心咯， 咁太科学， 太科学。 但系冇错，你头先啱啱讲一样嘢，因为我哋由细到大咧都系接受呢个西方医学噶嘛。但系我觉得头先阿长哥你讲嘅咧，我觉得其实系一啲都唔出奇嘅，好真心讲。其实点解我哋会有拍打，跟住啲人话拍打完之后咁好咧？其实某程度上，某啲概念系讲紧我哋下边有好多微丝血管咧，其实又老又剩。其实你将佢拍爆咗之后，其实生翻啲新嘅微丝血管，重新将佢呢一啲嘅营养啊，系透过呢一个血管咧，系输送喺我哋身体唔同嘅部分。其实冇咩好神奇嘅地方，几过去咁多嘅历史嘅里边咧，其实都有好多呢啲记载。不过我哋由细到大咧，觉得唔睇西医咧就唔系睇咗医生咯，同埋都好相信药。但系其实咧，你冇留意到药好多时候标签上面咧都有个骷髅骨头喺度， 有毒性。 其实药都好多时候都系有毒嘅嘢，以毒制药系咪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刘婉芬、周少祥、黄奕彤。 咁啊，成个节目嚟讲咧，长哥都讲咗咗个癌症啊，即系点样样医个癌症啊，譬如啊，由个心出发，搞掂个心咧，即系你好容易搞掂个癌症啦。不过头先喺广告嘅时候咧，我问到阿长哥，长哥话其实佢有一个谂法，一路以嚟都系谂咗好耐，都好想整一个叫治癌村啊，治疗个治癌症个癌，治癌村，究竟呢个咩家伙嚟啊，长哥？ 其实咧就唔轮到我做嘅，不过真系一路搞咗。咁耐咧，就发现 一个人生咗癌咧，好多时佢嘅命运唔系喺佢自己手上啊，佢身边好多人咧，好多意见， 好多指指点点嘅意见。 呢个又话咁啊，做呢样，嗰下做咁样，咁啊结果咧就系呢样做啲，嗰样做啲，好似未得吓，嗰样又好似冇起色，咁咧就一来就系蹉跎岁月咯，令到个情况恶化啦。有时就甚至引起咧家人之间啊互相指责啊。我都话咯，嗱，我哋跟我做咪好咯，嗱，而家爹搞成咁啊，咩嗰啲咯， 即系到最后有啲咩事，冬瓜豆腐嘅话咧，嗰个人仲要孭晒上身。 系咯，咁咧最近咧就真系唔止一次几次啦，就喺我自己嘅餐厅嗰度咧，都系呢有咁嘅场面咯，即系佢哋几兄弟姊妹带咗譬如老爹啦吓嚟度，就听下长哥嘅意见啦咁样，我就直情睇住佢哋喺我哋面前嗌交咁滞吓，即系呢个又咁嘅意见，嗰个又咁嘅意见，我都唔好啦，咁样搞到几尴尬咁样，气氛好差咁样。咁你话嗰、那个即系话生咗癌症嗰人，几难过，几难做啊！为咗自己个病，搞到身边几个人喺度， 都喺度嗌交，为佢唔开心， 系咯， 自己又唔开心，自己又辛苦，仲要睇埋你哋喺度嗌交，辛苦双重啊！ 结果咧，我就发现咧，真系一个一个一个咧，就系、是。讲得直啲啦，就系俾佢身边嘅人累死嘅，就人哋个个系爱嘅，系个个都好锡佢嘅，用尽翻话帮佢嘅，但系佢就系我即系我只有睇到坐眼冷眼旁观啦，佢唔做呢样就好好多啦。佢自己都唔想做噶，佢自己唔想做化疗噶，譬如吓咁啊，但系系人哋身边啲人逼佢做嘅，但系喺香港条件，你话嗱你唔好做呢啲就听阿长哥哋讲啦吓，你去食生啦，你去做。洗肠啊！你去做呢样呢样咁样啦，你去做义工啊咁样，你有咩证据先吓？系咪有咩把握先？ 而你哋都冇做过咩临床嘅实验， 咪就系咯？ 因为临床我哋话好贵噶嘛，做一个研究 需要好长嘅时间嘛。同埋有啲好简单嘅方法，譬如长哥嗰阵时讲啦，饮料啦，譬如我哋拍手啦，譬如大笑啦，呢啲唔使钱噶，三样都唔使钱噶，系嘛？咁啊，但系。因为唔使钱就冇人去推广咯，冇钱赚啊嘛。如果你系嗰啲药厂嗰啲有啲特效药，呢一剂就25万噶，嗰一剂又咩或者做一个咩手术，买一个咩仪器啊，嗰啲喐啲就又几多百万嗰啲，嗰啲就系鬼咁多宣传啊嘛。 不过我好想问阿长哥头先，因为你即系讲咗好多唔同嘅治疗嘅方法啦。咁啱啱你讲到饮料呢样嘢咧，其实我见到喺啲瓦砾嗰啲，譬如地震之后咧，瓦砾嘅幸存者咧，好多时候续命嘅方法啦，因为佢哋其实冇食物都仲可以挨得下，但系冇水饮咧，佢哋就用饮料嘅方法咧，到最后都生存咗嘅。但系咧，因为我一路都喺度有个怀疑，其实我哋点解会排尿咧？其实喺我哋身体唔需要嘅嘢就排出嚟啦，甚至乎其实当中可能有啲嘢有毒嘅物质喺里边添。咁但系点解我哋话用饮料系一个治疗方法，我记得我自己身边有啲譬如艺人嘅朋友，咁譬如陈启泰咁，有段时间咧佢都好宣扬呢个饮料嘅方式嘅，咁但系我冇机会同佢详细倾啊，点解啊，个原理系咩，我都冇上网去抄过。但系你既然啱啱咁讲，我都好想听下。 我哋系咪有一次讲过噶？冇系嘛？ 冇。 我下一次搵一次，我就慢慢讲饮料咯。 但可唔可以略讲下先？ 下一次先，讲埋翻肺癌呢度先啦。其实阿长哥心目中嗰个致癌村啦，唔系净系致癌噶，咩病咧，咩重病或者系长慢性病嗰啲啦，都好掂噶。嗱，你想象下有一个地方吓，就系、是、自給自足啦，即係我就自己種啲嘢食啦， 即係要勞動啦，係咪？ 你係末期癌症咯，你係糖尿，而家就話要鋸只腳咯，你係啱啱心臟病發過咯，你係腦充血咯，咩嗰啲，你嚟啦，你冇嘢做噶，就係得閒就你行得走得的話咧，就落田咯，去掹下草啊，摘下菜啊，然後一齊整啲嘢食啊，咁就夜晚好早瞓啊，冇電視睇啊，更加冇手機啦嚇，就係冇醫生咩都。冇噶，呢度朝头早同我一齐打坐咯。我相信咧，十个九个咧都系好快会好掂。有一个条件， 就做一样嘢嘅啫，就係等佢忘记咗自己係有过呢个病。你日日同我一齐玩呢，嘻哈哈呢，谈天说地，讲下人生，成日都喺个田嗰度做嘢，你都冇时间諗咁多嘢。就绝对唔会諗话我三个月后出返去验下仲有几多啊，而家血压乜嘢啊，冇呢啲嘢。嗱，你信我係掂㗎。嗱，你咁你话长哥你有咩把握呢？我就见过人哋系咁做咯，喺外地好多啲咩嘅小圈子噶，一条村仔啊咁样，个个都系咁健康生活。咁 但会唔会某程度上嗰啲唔健康死咗人冇人讲咧？一定会有嘅，点会冇啫？系咪？好老实讲。 但系好大部分嘅人咧，去到咧就好快就掂翻晒，不论佢系好严重嘅糖尿啊咩都好啦。啊，当然饮食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啦。你食啲新鲜嘅嘢，你系唔好做咁多调味啊，搞呢样搞嗰样啊，咁有菜味咪就食菜咯，择到乜咪食乜咯，咁啊掂噶啦。 不过谂呢个嘅治疗型啦，即系治疗癌症。型啦，都系为咗佢哋嘅心而嚟啦。即系你话呢啲食嘅新鲜嘅嘢，我觉得出边坊间都有。但系去到嗰度，你能够系忘却到一啲，譬如，唉，我好似又够时间要去照一照咯，要复诊咯，即系都系呢一个担心，好似每日都系无时无刻都惶恐，系呢一样嘢嘅。即系我谂系想系帮助呢一样嘢，系咪咧？ 就系就系而家讲要医心咧，就系医呢样嘢啦。当你见到个个喺度都话都系咁掂嘅时候，大家都嘻嘻哈哈去做到咁有意思嘅嘢吓，得闲就打下坐，得闲倾下偈，出闲做下按摩咯，得闲做下催眠咯。 好难会有人入去嘅场歌，好似咁样嘅格局咧。感觉上好似系一个叫等死嘅营地咁样，你即系有啲人唉咁入到去，又真系唔知自己点， 同埋佢都会痛噶嘛， 系咯， 都会唔舒服， 系啦，呢个就要靠口碑啦。即系话，原来咁多一个二个出嚟咁掂噶，去到嗰度吓，唔使医生，唔使咩噶，咁样，所以呢个咪又系信心嘅问题。 除咗我觉得信心之外，实际上佢真系头先我讲会痛啦。即系我觉得，不过头先呢个系阿长哥，你见到好多外国或者有啲地方，甚至有啲文章，佢都讲一啲心灵嘅治疗嘅方法，点样去处理癌症嘅问题，亦都好多成功嘅个案。即系头先我亦都另外一个部分就系，因为我觉得成功嘅梗系自吹自嘘，就话巴闭到不得了啦，系咪？咁但系唔成功嘅个案一定会存在。不过当然你话系十个里边有几多个成功，我唔知道。你话好多都好好啊，咁但系唔好嗰啲人到最后系死喺呢个癌症村嘅人咁其实佢哋系点解佢哋唔能够治疗得到？我觉得亦都要有呢一方面咧，会更加具体咯。 嗱，呢个就系我哋香港人即系嗰种咁嘅心态，系咯，所以喺香港就唔使做呢啲啦。如果我喺广西就好容易做啊，我喺福建就好容易做， 因为佢冇其他资源啊嘛。 同埋佢都冇其他选择啊嘛， 系咯，即系头先我讲嗰样嘢就系，因为喺我哋由细到大，即系我觉得你呢个心愿好，即系好真心讲，即系我哋亦都见过好多嘅癌症嘅病人，其实觉得系冇希望，或者佢用好多，我有时见到人用好多钱买一层楼，我自己见到我好肉赤啦，唔系因为呢层楼而肉赤，而系你到最后可能其实佢都系用啲药。好辛苦咁样续命，而几个月之后，其实佢都离开呢个世界。但系就 死得惨，死得辛苦。 但我就话啦，但系问题就系我哋由细到大，我哋都系接受西方医学长大噶嘛。佢个灌输好多年啊，你话要去改变佢哋心态，其实我觉得嗱，你又一路你都系讲好嘅部分吓。咁唔好嗰啲人，点解佢哋入呢啲治疗？譬如你话喺世界其他地方，有啲地方已经系有人就有呢啲咁嘅治疗癌症嘅村落系去成立啦。咁总有一啲唔能够痊愈嘅人。有啲人离开唔到嘅，点解咧？ 咁好简单啫嘛，就系佢一路俾人哋洗脑，佢系个心改唔到嘛，或者系佢哋受咗其他嘅人嘅干扰咯，即系佢个仔硬系要话要佢，你做唔去医嗱，睇住你啦咩嗰啲咯，个仔反对啊嘛，系嗰啲啫嘛，咁人哋嗱，譬如我哋都以前喺度介绍过讲断食吓，断食又有人哋以前有断食医院，几乎系全部系 case 都成功嘅，几重嘅病咧，只要佢跟住个医院嗰度断食咧，冇一个失败嘅。有一个医生，佢用三十几年医咗三万几个人，全部成。 成功嘅，失敗嗰少極少部分咧，就係、是、因為佢哋唔急唔肯唔肯堅持落去，跟唔到啫嘛，跟到啲冇一個失敗， 嗯、 即係譬如呢啲嚇，咁、啊、人哋嗰邊係西醫冇咁惡啊嘛，係俾嗰啲空間俾佢去試嚇，仲、啊、有嗱、啊，如果頭先我你話我條村咁樣嚇，嗰、啊、度有啲同類療法醫生喺度啦，有啲氣功師喺度啦，有一啲註冊中醫喺度啦，有啲係註冊按摩師喺度啦，咁啲人咪有多啲信心咯。 我其實今日我見到咧，譬如話嗰、那個琴日有個個案咧，就係、是、講一個人嘅、因為痛症嘅關係去做一啲經絡嘅療程啦，係、處理一啲用脈衝嘅方法，咁、最後死咗、我覺得其實好可惜噶、即係好老實講，即係你跟住我就琴日聽到好多心臟科專科出嚟講呢啲咁嘅即係脈衝咧係冇任何嘅醫學科學嘅根據嘅、根本其實呢一個嘅經絡喺西醫就唔存在嘅，你同西醫討論呢件事就係都係同阿講，咁、但係就因為有啲人去操作得一啲精可能係操作得有問題啦，甚至乎我就即係我就成日都諗一樣嘢，其實本來係一樣好嘅嘢。假設嗰個人佢懂得去掌握，甚至乎佢懂得去理解每一個人嘅身體健康嘅時候。咁理解每个人嘅身体结构啊，然后跟住若然有咩事嘅时候，你会懂得去处理咧、你就唔会将一件好事变成坏事。我相信呢一样嘅即系脉冲嘅科技，其实即系而家我哋成日都讲，一来有啲人神化咗佢，乜嘢病都医得好嘅、但其实唔系净系睇脉冲噶嘛，有好多嘅部分都系，就 系 好似头先阿长哥你所讲，我觉得有好多嘅治疗嘅方法唔系唔得啊，帮我哋长期咧都冇一个好有系统嘅方法，系令到人哋有一个更加多嘅理解。但系西医强嘅地方就系佢好有系统啊嘛。 其实咧你其他嘅医疗都可以好有系统嘅、只不过系一个文化嘅条件，而家未能搞得到啫嘛。你话中医冇系统，中医又个二千年来非常之好系统噶，其实。 所以我就话，其实最紧要使用嘅人或者去做呢件事嘅人，佢、真系知道系点样做，同、埋有多啲一啲即系成功唔成功嘅个案咧，都有机会去同人哋讨论啦。咁、当然呢个系阿长哥你嘅心愿啦，即系你话有一个治疗癌症嘅村，咁我都希望有一日你有一个咁嘅机会会承诺，即系能够成立得到，甚至乎咧可以等我哋都去采访一下，同啲人倾下成功唔成。功嘅，我都好希望带入嚟，等啲听众可以知道下世界上其实系好大嘅， 好多选择嘅。 原来生活好快乐，刘婉芬、周少祥、黄亦彤。 长哥咧，今日讲咗好多关于癌症嘅嘢啦，但我真系好想问啊，甚至乎啲听众都会问长哥，你讲咁多呢啲嘢啦，你自己本身系冇癌症啦，咁、如果你真系有嘅时候，你系咪真系晓用呢啲方法去处理咧？你又会点样做咧？ 系啦，我都不断谂呢个问题，我亦都参考过好多意见。而家你有钱咧去书店咧可以买到，尤其是系英文嘅咧，系好多嘅书可以讲呢样嘢噶，就系话如果我生咗癌，我会做乜？咁、我综合咗咁多意见啦，同埋我即系见过喺身边咁多嘅病例啦，我亦都学过咁多即系各式各样嘅嘢啦。咁好啦，如果系即系我唔系一定做好似长啦，任何一个人啦、我会建议即系或者我自己真系会咁样做嘅。第一样最重要做嘅咧就系所有破坏身体嘅疗程咧都唔做。即系化疗啦、电疗啦、任何嘅切割嘅手术啦，嗰啲啦，嗰啲就唔系帮个身体嘅，嗰啲喺度搞破坏嘅，一定唔做，谂都唔谂嗰啲先。 OK。 第二咧，我要由今天开始停止所有嘅检验，即系嘅身体检测嗰啲，有咩验血啊、验你身体任何组织啊，不论系入侵性嘅，或者系就咁去咩，根本就唔去睇任何呢啲去同你验嘅医生咯。第三咧，我会即刻做好多嘅研究 research 上网啦，去问人啦，买书睇啦，去揾齐啲资料。关于我呢个癌症，我要即刻变成一个专家。通常边啲人会生呢啲癌啊？生癌之后会发生咩事啊？又分开几多期啊？有咩特效药啊？人哋系讲过啲乜啊？边啲人有见证系用乜嘢方式医好晒啊？嗰啲咯。咁咧，我就会。就参考人哋嘅意见啦，或者问下啲朋友啦、或者系可以信嘅人啦、就系、是、甚至去有一啲嘅疗法嗰度 去理解咯，去求医啦，求诊啦，吓、去睇下边个帮到我，包括系气功师啊，咩自然疗法啊，等等等等等嗰啲咯，我会去研究咗之后咧，就去谂啦，我会采用边几种，吓系咪有一啲特效药吓，乜嘢疗剂啊，系得嘅，吓咁我睇下边啲我有信心嘅。我就唔会系三心两意啊，样样都试下嗰只咯，就是、集中话揾三两样，我会做噶啦。同埋咧，我会彻底改变我嘅生活习惯，改变我嘅环境，甚至可能要搬屋添。如果有条件啊，我直情系撇炮唔捞而家呢行啦，就匿埋去一条小村嗰度。随便噏啦，而家我会匿去贝澳啊，如果香港嘅条件啊，或者系西贡嘅，即系一啲啊僻啲嘅村啊，即系或者去咗乌蛟藤啊，唔知你知唔知边度咧吓，嗰啲咁嘅地方，山长水远嘅，要转两次车先去得到嘅，咁啊不问世事吓，唔睇电视，唔开电话，唔用 WhatsApp 嗰啲，得闲就耕下田，喺度打下坐，咁样咯。就晚晚好早瞓，我会嗱，跟住我会做嘢啦，我会做断食啦，我会洗肠啦，我会完全食生啦，呢一啲咧吓，就系、是、我会学一啲好啱我嘅功法咯，乜嘢气功啊，咩瑜伽啊，用边种方式去做静心啊，即系边种祈祷嘅方式啊，咩持咒啊，即系念边啲嘢啊，咁样之类啦。譬如边个教我一日念啊100次心经啊，嗰啲啦，唱大悲咒啊，嗰啲咯。我会尽量做布施吓，如果我系能力可以去捐钱啦，咁啊不但系捐钱，就我去做嘢嘅，咪有啲人去派饭嘅吓，或者系去帮啲，而家咧有一啲系收集咩厨余去做嘢俾人食啊嗰啲啦，我会做嗰类嘢咯。如果我行得走得，仲有精神嘅，尽量去做啦，去帮啲老人家啦，去探访啦，咩嗰啲啦吓，咁就即差唔多咯。会做会做咁积极，去搞到自己好攰啊！咁而家网上都可以做好多嘢嘅，咁、去做呢啲嘢咯。 咁当头先我听阿祥哥讲嘅时候咧，即系我觉得祥哥头先所讲嘅都系佢个人嘅睇法啦。点解我会咁样补充咧？因为头先阿祥哥你都讲一样嘢啊，你都会睇嗰啲人睇下又去问下朋友啊，又系问下喺网上睇下做下 research 嗰样嘢。其实可能我个朋友系医生嚟。咁其实我觉得都要问咯，甚至乎睇下，同埋睇下嗰个咩朋友啦，个朋友都有个意见嘅，听咗之后可能系死瓜，即系死瓜咗都唔顶噶吓。有时有啲嘢你都系需要筛选嘅，系咪？即系呢个唔系话祥哥所讲，唔系话无的放矢，然后跟住即系话个个人听完之后，你都个个人去做，佢都唔系咁样讲，你系综合咗唔同人。不过我成日都觉得你头先讲嘅朋友都要好小心去选择嗰啲系咩嘅朋友，俾咩意见啦，系咪？同埋我觉得如果你有好多即系，但系另一样嘢，我自己就麻麻地同意阿祥哥你所讲嘅，就系唔做检查。点解我咁讲咧？你都想知道自己有冇进度噶嘛？点样知咧？唔需要理佢就有得佢，系咪咁嘅意思啊？ 唔系，而系检查嗰啲反映唔到个进度噶。 系， 我唔相信系排反映到个。 咁咩先至反映到个进度咧？ 你要感觉到噶，你系成个人精神啦，成个人开心啦，瞓得好啦，生命有意义啦吓。嗱，头先开头咪讲嘅，生命有意义啦。我而家去做我好想做嘅， 但系到最后嗰啲人都会中意想知道我嘅癌细胞仲喺我身体。 唔使知噶， 唔重要啊！你意思系 对我嚟讲完全唔重要，重要就 系其实你如果你咁讲，咪好似活好当下啫嘛。你唔系你系活好当下，你唔系讲紧话我要治疗好个癌症咯。 冇错，系咪？系咯， 即系你嗰个意念系呢样嘢。 咁因为嗰个意念就 系 活好当下，等于治疗咗个癌症。 系咯， 所以佢唔系讲紧医好个癌症噶， 唔系医个癌，系医个人咯。 系，即系所以即系如果你想改变你嘅生活，而你觉得想活好当下嘅话，可能阿祥哥呢个系提供俾你嘅方法。好，转头翻嚟，唔使转头啦，即刻嚟幸福厨房。 幸福厨房， 祥哥今日校正啲乜嘢 啊？呢几排咧有个菜咧，我喺街市行下咧就发明咗， 发现咗就系嘛？ 发现咗，发明咗吓，冇人做过噶嘛？呢、這个组合冇、okay. 人咁做噶嘛？咁我整俾同事食，啲同事话：哇，好正啊！所以咧，而家私房菜咧就要世界首演啦。咁咧系做咩咧？嗱，记住呢样嘢好简单嘅啫，买三样嘢，一个系新鲜嘅淮山， 淮山 就买个椰青， 椰青 就买一嚿冬瓜。 冬瓜三样嘢加埋呢就係一个好靓嘅汤。 好似唔搭八个三样嘢都做埋一齐。 係啦咁呢就好正㗎啦。咁我会落啲调味品啦。再讲一次淮山啦。淮山你将佢批咗个皮咁样呢就切粒。然后呢就係椰青起咗肉啦。咁就买椰青水啦。咁冬瓜一粒粒啦就。 切粒 㗎要。唔要啲核啦。 唔要核。 咁就一齐打埋佢。 个皮要唔要啊个冬瓜皮。啲人话啲冬瓜皮好消暑，但你要唔要冬瓜皮嘅？ 如果系有机嘅咧，我就要咯。 好难打喎，都 系啊，会打耐啲咯。 O K， 系睇下你个机系有几劲啦，系咁讲。好就加啲调味啦。我会用靓嘅面豉酱啦，咁就够噶啦。 三样嘢加个面豉酱系咪？而三样嘢系一齐打埋嘅，因为分开打。 一齐打埋得噶啦。 一齐打埋。 好快嘅啫，如果系啲高速嘅加热机啦，一分钟就炒汤饮啦。 咁有冇讲比例噶？ 你自己中意嘅啫。 面豉酱落几多噶？ 面豉酱自己中意。因为面豉酱咧，一只只唔同咸度噶，所以好难讲落几多，落到够咸咯咁讲吓。或者咧，你唔用面豉酱，用杏仁酱啦。杏仁酱唔够咸嘅，你要加啲豉油啊嗰啲吓。咁啊，嗰啲总之。加埋啲酱啊，咁咧就好好正。嗱，咁啊呢三样咧都系好补噶啦。 有咩功效咧？ 成个身体咧吓，不同嘅即系五脏六腑咧，佢都会照顾到啦。尤其是个肾啊嗰啲咯。 系淮山就健脾噶啦，即系如果喺中医角度睇淮山嘅话，咁如果冬瓜就消暑啦，系咪？咁仲有一个系咩话？ 椰青 就丰富嘅维他命，维他命乜嘢咧？ 同埋消炎啊，杀菌啊， 系消炎杀菌系。咁所以将呢几样嘢加埋，咁啊净系排毒啦。如果我去演绎阿长哥嘅意思嘅话， 抗氧化啦， 系抗氧化啦，抗自由基啦，系咪 ？OK， 咁啊有三个部分，一个咧就 系 淮山。煎埋山，另外呢就 是 冬瓜椰青。 冬瓜椰青。 是啦椰青呢就要埋个水。其实就唔使再落水打㗎喇，因为椰青个水已经够。 用埋个水得㗎喇。 冬瓜有好多水㗎。 是冇错。 冬瓜又切粒嘅要。 因为你方便打嘛。 再加埋呢一个呢就 是 面豉酱。 是 啦。视乎你嘅咸度需要落几多啦，三样嘢加埋面豉酱打埋佢。搞掂佢。 OK， 咁啊当然我知道呢即係长哥呢为咗庆祝佢食生咗第四年啦。佢今个礼拜六呢有一个厨房大会演咁样 就系呢个世呢个菜咧，首演 首 演 世界首演。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咪上翻长哥你自己网页上面了解你呢个世界会演系点样啦，系嘛？好，咁啊时间嚟到差唔多，咁我知好多朋友咧，其实可能喺工作嘅时候啦，或者屋企嘅时候咧，听紧我哋节目。